而庆幸那时刻我却想起你了，我却想着你哭了。 从醒着到愿意睡着，谢谢本周每天都来探班的刘明湘同学， 拍手拍手拍手拍手、 不找了再录。 每天都很辛苦你来 啊。不会， 这个礼拜感想怎么样？ 你这个太过分了吧。你为什么要这样欺负明湘？ 就是能天天每天晚上睡前看到玛丽跟马克，我觉得很幸福。 这个你已经下个礼拜就要发片了嘛？ 对， 然后通告也越来越多。 对， 那你现在有觉得压力越来越大吗？还是你就是那种属于非常享受，就是排越多我越棒我越开心的那一种？ 我是很喜欢越忙越好，但是就是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然后就是要一直告诉我自己，就是我可以做到，一直可以做到，但是还是要要 Yes you can yes, 你可以的。 对，就是要一直告诉我这个。 你可以，我也告诉你你可以。 而且我觉得很辛苦，像你这礼拜来我们青春点点五天，然后就要唱五首歌，然后我刚刚有偷听到，就是你之后要去上夜光家族，也要准备新的歌。那可能你去很多地方，大家觉得说哦，明湘你要很有诚意，你要唱一些什么可能以前我们没听过的。你的歌库有这么的大吗？还是你在不停的唱新专辑的同时，新专辑都还没有练够，你还要一直在找一些新的歌来练？ 对，因为我也就是很喜欢玩改编曲，所以就是会所以会找一些我原本喜欢的歌，然后可能就是用改编的方法再重新诠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觉得对歌手的一个功课。 好辛苦哦。 不会，我很爱。 那你的喉咙都还行吗？ 其实我前几天才打针，因为就觉得通告越来越多，然后因为还没有开始这个宣传期的时候，我就有一点担心我的喉咙能不能撑得住。但就觉得真的要休息。 而且严格来说其实你还没开始你的宣传期耶。 对，所以就是只能好好的不要让自己太累。所以可能我刚说的让自己越来越忙越好，可能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 对，你的担心是真的有觉得不舒服吗？ 真的有、哦、真的有，医生有说有发炎，就是要快发炎。所以他就说现在快发炎的状况要先靠你的抵抗力。所以我就再多加了一个那个抵抗力的那个针。 还不是食补，是针补，有没有打抵抗力的东西进去？ 对。 所以每一次我都听着歌手说哦，喉咙派气啊，就是坏掉了要去打针。到底打那个针是打什么啊？ 哦，就是他不会打喉咙，他是打那个你手这里 静脉打进去。 对，然后是有维他命 C 跟 B 的功能，还有那个发炎的 消炎的 、会让你整个喉咙发炎。No， 可以让你喉咙消炎。对， 好，希望你的经纪人之后可以好好安排你的行程，让你在忙碌之余也是可以休息的、哦、 我现在是直接对经纪人喊话。 然后同一个经纪人嘛，他就坐在角落。当然这个礼拜然后一直陪着你的也有你的吉他手。 对 我们今天都还没有欢迎 Theo 老师。Theo 老师感觉很神秘不多话。 真的不说话。 所以是喜欢维持神秘感嘛。可是如果你常常要陪他跑宣传跑通告，势必是常会被 cue， 就是要你讲啊， 就讲个一两句话。 那你们合作多久？很久了吗？ 其实才一些，就不久，但是认识 认识蛮久了 。对，但是就是一直老是太忙了，所以就是这次就是觉得很荣幸可以邀到他。对， 但他真的很厉害，像他写过很多很多很厉害的歌，嗯，对，像阿琳的歌《 荒唐》， 荒唐，对，还有离开的时候。 老师是不是很不喜欢别人在介绍你的那个历史歌单，会觉得很尴尬，不知道回什么？ 啊、我觉得很尴尬，然后压力很大的样子。 不是应该要拥抱这些歌吗？因为你的歌就是要大家喜欢啊。 好， 很谦虚。从开始要筹备发专辑，然后明香开始要走一个跟我们抢饭碗，你要当失眠 DJ。 哦，对对对，每到星期二晚上，我就觉得什么？ 我只能说还好十点跟我们什么都不强碰， 哦、对对对， 就算了，不跟他计较。 每次看到直播什么？ 那Dio老师，你也是一个会失眠的人吗？你也是个夜猫子吗？ 哦、我是夜猫子，没错。 那我就放心了，这几天都很 OK。所以今天最后的 ending， ending 曲，你想要唱什么歌给大家听？ 我想要唱《不再想念》。 李真，敬礼。 为什么？ 陶姐敬礼一下。 对，陶姐写的《不再想念》。 不再想念是之前在你的演唱会，你有唱过，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去年的白酒演唱会。 是去年吗？不是前年。因为我已经有点那个 去年 八一九， 你看这一年当中发生了多少事情啊，吴玛丽，多少事。 去年也是你的那个第一次在舞台上唱， 这个礼拜怎么没有会挑我的歌做一个改编呢？ 不敢。 好，我记得我之前八一九，我就记得听你唱这首歌，就是会起鸡皮疙瘩那一种。 哎呦，谢谢。 如果去年的八一九在七夕的时候，你错过了明香的现场演唱，没有关系，今天我们在现场唱给你们听。Right? Yes. 请，谢谢。 睡觉了，差不多，可以打包了。 所以其实失眠 DJ 的功用，其实是让大家不再失眠。 对啊，对啊，对啊。 你的声音听起来很困 耶。 你刚刚说眯了一眼。 我刚刚已经进入梦乡，已经在那个阿法坡，脑子那个阿法坡已经在跑了。 哦，明香，你相信还有那么一个人在等你吗？ 没有，因为那个人我已经找到了。 什么？ 没有开玩笑，开玩笑。 我们都很相信啊，我们都很认真 诶。I'm just joking 啊。 所以是相信的意思。 对对对，当然当然，因为一直要相信爱啊。对。 哦，所以你是这个路数的。 嗯，路数是什么意思？ 路数是 路线、這個、type the this the type、哦、 type， 就是很相信爱， 就是很相信爱，就是一定会有对的那一个。 对对对，会。 所以爱情如果跟工作有天强碰了，你觉得你会把哪一个放在前面一点？ 毫不犹豫的选择爱情， 因为我觉得如果有爱，那对方应该会体谅，就是应该也会了解，所以就是真的如果有工作的话，我就是还会选工作吧。 啊，我以为你会选爱情耶。 我觉得也是要看 可能我目前的事业到哪里，可能是如果像比如说像现在、就是刚发第一张专辑，然后如果有想要约会或什么的，我当然，但是同时有工作，我宁愿会选工作， 因为毕竟，因为毕竟这个是 对，因为毕竟这个是第一次发专辑，就是我想要把就是把最好的放出来。 但是如果已经发了20张、5张精选， 如果今天你是 Britney Spears， 你可能就会选爱情 maybe 我可以给自己放松一下，一些。 他才说放松一下下而已， 就是因为工作还是工作，所以就是还是要顾那个 part。但是可能因为可能如果这个男朋友跟着我比较久，可能一开始会比较辛苦，因为我们还在 往上 对，但是可能稳定下来的时候，到后面我可以让爱情，就是让爱情多一点，对。 等你发下一张的时候，我们再继续追问这个问题。第三张、第四张、第五张，看会不会慢慢的改变，因为搞不好有人是那个好胜心会越来越强啊，野心越来越大。 Maybe 对。 好，最后请你再宣传一下吧。你什么时候要发专辑？请大家敬请期待，或是可以去哪边搜寻你 ，follow 你最新消息。 我10月2号会发我个人首张专辑，我不要再比了。然后第一首主打歌已经播出了， 热烈主打中， 对，冲醒再到愿意睡着，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然后就是我会继续努力加油，然后就是真的很感谢所有老师们，还有艾怡良帮我写这首歌，还有这张专辑，还有吴克群写的歌曲，还有也是要特别感谢子红老师，特别邀到这些那么厉害的制作人作曲人为我写那么棒的歌。对，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再次真的是恭喜明香，因为知道你等了很久很久，然后在旁边看着你，知道你非常的喜欢唱歌， 是， 希望之后可以这一张之后还有第二张、第三张、第四张、第五张、第六张、第七张、第八张、第10张咯。 谢谢 你这个礼拜这么辛苦耶，感谢，也谢谢金友老师， 谢谢。 音乐全主打， 颠覆摇滚，前进巴士底的疯狂世界。 Watching through my fingers Shut my eyes and count to 10. It goes in one ear out the other, one ear out the other, burning bright right till the end. Now you'll be missing from the photographs, missing from the photographs. Watching through my fingers, watching through my fingers. 八百万销售记录，全英音乐奖肯定，登基英伦摇滚新霸主。 I've lost control of all of my senses. You might have to excuse me. I've lost control of all of my worlds. So get drunk, call me a fool. Put me in my place, put me in my place. Pick me up, up off the floor. 环球巴士底乐团《疯狂世界》。 We love music. 息一下，听广告啦。 秋天到台东买释迦，吃旗鱼，采洛神花。 哇，大丰收！ 台东纳鹿湾三天两夜放松之旅， 现在就出发。 全台唯一获得饭店业金商奖肯定及 ISO 9001认证， 纳鹿湾大酒店0800239888。I think I'm gonna rock, I think I'm gonna roll. 一听到 music start, 我双脚开始 go。现在我有个千年修炼，闭上我的眼睛七十二遍，翻不过自己，过完不过去，未来来不及。 方大同全新原创大碟 JTW 西游记，9月28富音乐全面发行。 我是刘明湘， 我不要不要再逼了，爱情比不出高下的，因为你眼中我始终是存在着。 Hey there never， 空中的梦想家，就 12:21，欢迎你继续回来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施亦男。 今天呢，到了10月1号，还没有祝今天的寿星生日快乐。10月1号，台北的蒜头，今天是我的23岁生日，终于脱离学生变成上班族了。可是感觉每天上班，我都是为了钱瞎忙。希望接下来的几年呢，我可以确定人生的方向，然后努力的大步迈进。希望马克玛丽可以用幼稚的声音祝我生日快乐。嗯， 幼稚的声音， 嘿。 够幼稚吧？嘿嘿，椅子很幼稚啊， 超幼稚！生日快乐！然后他想要点，我不知道这个重音要放在哪。Haruhi Haruhi 的应变送给我自己，希望我自己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谢谢。好的，这首歌送给今天生日的蒜头喽。あなたがここから消えてしまった。どうしてI'm not afraid to die. 信箱， 我不是马克，我是失忆男。 为什么叫当失忆男？ 因为我是一个失忆的男子。 失忆男本身并不失忆，我觉得他过得很开心。 失忆男很厉害，做那个叫什么 马卡龙？ 对对对对对对、嗯。 欢迎大家在星期六的凌晨都可以加入我们马克信箱的单元，可以写信给我们，来信请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飞碟电台马克信箱收。之前呢，在宣传大家可以多多写信给我们的时候，也有人问说，那我寄一封信大概是多久会寄到啊？ 台湾的邮政系统基本上呢，就是2天就会寄到， 对，2-3天就会寄到了， 对。那至于什么时候会被念出来呢，就要看，就是如果现在还有人在看报纸吗？ 我啊， 就报纸的那个投稿版常常就会有通常是译文版啦，都会写本日稿几然后有什么什么， 现在还有本日稿几吗？ 现在已经很少了，现在真的很少， 现在只怕稿不够吧，那个版都一直缩减，不然就放一些奇怪的新闻。 对，我也很久没有看报纸，然后因为最近开始就是周末都会回家，那家人呢就是每天都会固定买报纸的，那就是这个报纸也是我从小看到大，结果呢我就开来看以后发现体育版呢，我的体育版在哪里？ 我跟大家可能以为什么娱乐八卦的新闻就应该还是会持续的很多，因为每个人都有八卦都要不停的挖， 对， 没有，影剧版其实变薄超多， 影剧版在缩减，然后我觉得最可怕的是我已经找不到运动版了，就已经不知道被并到哪里去。 运动版都会有一面很大的棒球跟一面很大的篮球，还有开始会有一小格的高尔夫网球。 你看的是苹果是不是？ 对啊对啊对啊。 哦，我家不是看那个啊。 所以你们那个是缩减成多夸张？ 缩减成就是有时候只有单面。 一面 就只有单面， 可是因为苹果它还会放，就是你知道什么赛事或是前后季节，所以那个会还可以有占掉一些的空间。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那个传统报纸，我看到已经觉得天啊，我已经找不到，因为运动版跟影视版他们本来就可能5年10年会微调一下，就调成譬如说影视体育，然后或是以前改成大台北体育这样子，然后我现在看那家报纸也发现说，已经没有分大台北了，全台湾就是一个地方动态。以前就是在大台北地区，你会看到就是那边就是大台北新闻，然后到了宜兰花莲那边就是宜花东新闻，然后到大台中就是中部新闻，到南部就南部新闻。 现在只有好像地方的社会新闻才会这样分。 现在没有，现在没有，就是我说的那一家报纸，就是全部大家都联合起来的一起的那个报纸，没有就全部都一样。我就是缩减的好夸张，好可怕哦。但是同时，虽然报业感觉这么惨，但上个礼拜啊，应该说这个礼拜啦，这个礼拜的那个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大选辩论，其实就是一个报业跟新媒体的结合。那之前呢，就是华尔街日报被卖掉了，卖掉之后就是说要转型。那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他们都要转型成线上报纸，因为真的现在在看实体报纸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好，那转成线上，可是网络时代其实又不会想要花钱去看那个东西。但现在作为一个新媒体，就是以往呢要看那个电视候选人辩论，就是打开 CNN， 然后打开 CNN 后看之后呢，辩论完之后可能会有评论员评论， 嗯， 评论完之后呢，可能再过差不多半天就会有民调数字跑出来， 嗯， 他们就开始做民调，然后就有民调跑出来这样子， 嗯， 但现在就是我那天看的那一则是，就是旧的媒体报业跟新的媒体就是脸书直播， 嗯， 做结合， 嗯， 然后结合之后呢，它很快的在报纸的优势是什么？就是优势它是比较可以写一些比较深度的东西， 嗯， 然后它可以很快的在直播上面丢一些补充上去，就是说如果你有在看的话，你可以知道说，哦，他们现在在讨论这个话题，这个议题有什么样的方向， 嗯， 然后主要的辩论重点在哪里，可看点在哪里， 嗯， 然后更及时的就是你已经不需要等 CNN 的民调了， 嗯， 你看直播有多少人按怒怒怒怒 怒跟 love love love 跟 like like like 爱心， 你就可以很快的知道就是大家对这两个候选人的看法是什么，对，啊， 所以直播就是在那个哪一家的直播啊，就是报纸他们直接直播，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就会让我觉得传统媒体的确是被新媒体就是逼到一个角落，可是新媒体它充其量它只是一个平台，然后它需要的还是内容， 嗯， 就像我们现在在转贴的最近这几天突然红的，像是那个四个人坐在汽车里面，然后唱90年代的劲歌金曲，然后他们都会扮装唱小虎队啊， 嗯， SOS 啊，五月天啊，你有看到这个吗？ 没有。 好，然后就是这个就还是内容，就是你内容有趣的话，你才会借由这个平台传出去， 嗯， 就或是像 PPAP， 嗯， 对，就是有趣的话，你才会借由这个平台传出去。所以我觉得，其实虽然说现在广播好像就是夕阳产业，就是没有人会在听广播啦，除非你在车上啊， 嗯， 对，其实是大有可为的，在这个年代。 那新媒体他们在创这个新平台的时候，他们不会已经找好一群就是非常有经验的新旧并济这样子吗？ 你说什么？你说平台哦？ 对啊，对，它里面的人或是什么的， 应该 也可以及时的提供资讯，它的背景足以撑起这个。 应该是要这样子啊，应该是要这样。 嗯， 但是 Facebook 它没有做那个团队啊 ，YouTube 也没有做团队，它就是把平台打开开放出来，然后有能力的人、想赚钱的人、想成名的人，他们自己就会去投入这些事情。 嗯， 这是一个非常经济的方式。 这封信呢，来自于范米哦，他要点歌耶。那晚点再念你的信好了。 再换我。 嗯。 这封信有点小，大家请来信寄给我们。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马克信箱收。哎，这一封你是不是上个礼拜回过啊？ 真的假的？ 你看到封面就有印象吧？ 真的哎，虽然它是要回信的，放在我柜子里。 那怎么办？那又少一封了。 哦哦。 你确定吗？你确定这封真的是要回信的吗？我来看看你有没有。小鲁想要点播歌曲。他今天要去冲浪， 为什么我觉得没听过啊？ 旅途中写信很有趣，前一阵子莫名喜欢500， 为什么我觉得没有听过？那怎么可能信箱又写反了？ 还是他就是这小鲁的招牌？你看到马克相信就知道我来信 了。他那个画的幅度都很像哎。 他要点播500的夏夜晚风，他又写反了，他写成夏夜风晚，然后又再度。 所以那是他。 但我们 没有500的夏夜风晚， 或是 晚风也没有， 沙漠里的黑洞这个也没有。好，为你们送上一份小鲁，我是小鲁，我现在在晃动的火车上，所以字迹潦草，请见谅。 请呛。 今天我要去冲浪，可是天气好像不是很好耶，阴阴的，看来是没办法晒黑一点的。你想晒黑一点哦？ 想晒黑很难，除非你是白的很快的那一种啊。 嗯，还想说晒黑一点，肌肉线条可以更明显的。那在旅途中写信真的蛮有趣的，虽然是写信给别人，却因为你们是陌生人，反而像在跟自己说话。旅行才刚开始啊，什么什么很野莓冲是什么字？ 什么野莓冲？ 波浪吗？波浪也还没冲， 旅行才刚开始，浪也没冲到 啊！旅行才刚开始，浪也还没冲，回来再跟你们分享。前一阵子呢，开始莫名喜欢500，以前都觉得他很俗、很怂啊，又台湾国语。但有一天听到《诗情摇滚》这张专辑， 刚开始是偶尔听，跟其他人的歌穿插着听，渐渐的诗情摇滚的比例，伍佰的比例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我开始找他的第一张专辑，里面有好多歌，好让我惊艳哦。就算是24年前的歌，现在听一点也不落伍，前卫的不得了啊！ 伍佰有出道24年哦。 24，可能要24，我不确定有没有24。 有这么久吗？ 2122，应该有2122。 起码20起跳。 我确定是20起跳，因为 哦对对对， 我有这个对啊，他演唱会，我有这个印象。好，他说现在光听录音档，现在听。哦，现在听完录音档就是听整天的伍佰。 我觉得如果有一阵子你听了一张你很喜欢的专辑，我觉得那一整天都会很快乐，因为你随时播放那张专辑，你就是开心。 对啊， 好棒哦！ 我自己最喜欢的伍佰专辑是他的演唱会双 CD， 然后那一张是就是差不多这个季节，所以是什么橘橘红红的封面，有跟徐若瑄合唱，有跟杨乃文合唱，然后有唱我最喜欢的那一首歌，就是枫叶啊，载满了我的感动深秋，哦，听到就很喜欢，受不了。好，然后他说后来又听到了爱情的尽头，蓝月，爱你越来越多 and so on， 就听了很多很多的伍佰歌。这一两年呢，我的音乐选择变了好多，以前我都听英文歌，像是首创乐团的 Script Cold Outline Guns N' Roses 枪与玫瑰 U2 Death Cab for Cuties， 这个台湾怎么翻我忘记了，什么死亡计程车什么什么， 有翻成中文， 我不知道 Death Cab for Cuties 还是就念什么 DCFC。然后James Blunt 詹姆士布朗特，对，他说这些括号也是很广泛的曲风啦。对，我正要说，其实你你听的就很 啊，就西洋歌我都听啊。 对，就常常看到这个我就会想到宇宙人小玉那时候跟我说的，他说他后来的观察发现，其实台湾人的听音乐的习惯，他们不是听某一个曲风，他们是听那一个人或者那一团。 你说那个人他推出什么我就吃什么。 对，对，他其实真的不是很专的吃说，哦，其实我就是爱 R&B， 其实我就是爱 funk， 我就是爱黑人音乐，我就是爱 rock， 我就是爱什么，就是我们的曲风没有分得很细，所以同时可能会听到我喜欢就是喵喵喵的喵点感音，然后又喜欢就是很可能卢广仲 yeah 什么什么之类，就会非常混搭就对了。他说去年很爱陈慧婷，现在很爱伍佰，我都不明白这样转变代表什么，但有一个共同点吧，他们都好会写词。伍佰的情歌让我好想谈恋爱，然后边开夜车边流泪，好硬汉的浪漫啊。 你说硬汉是硬在边开夜车边流泪吗？ 真的耶，晚上开车好像真的蛮舒服的感觉。 晚上开的真蛮不错的啊，路上没什么车。 今天晚上要载我，我们听着伍佰，不要关我麦，不要。我们听着诗情摇滚，不要不要不要不要。Yes, I love it. 久，我也期盼了很久，但奇怪，我一点都不紧张哎。

这个乐团他们是1975，不是1976，是1975 The Song。这张明信片，它就是一幅名画，还是它截取很多画的？ 截取 就是那一幕 那一幅名画的，就是手对着手指对着手指。 嗯，好， 是代表了天神把知识，就是把光传给人类这样子。 那外星人 ET 手指碰的概念也跟它有关吗？ 对对对对对对。 那外星人是要把什么给我们？ 你也可以认为是知识啊、好奇心啊等等的。 他们最后到底有没有手指头碰在一起？小孩跟外星人？ 你说 ET 封控哦？ 嗯， 我不知道，我不记得了。 这封明信片呢，来自于艾利克斯。他说：“嗨，马克玛丽，不晓得我9月6号从佛罗伦斯寄出的明信片，你们收到了没有啊？” 没有啊。 我们没有收到从佛罗伦斯吗？可是我记得我有念过 Alex 信，哎，上次那一幅名画。 那就是有啊。 还是那是另外一站，有第三站。 I don't know。 如果没有的话，那一定是意大利邮政的错，因为他们做事太慢了。 嗯， 这一次呢，我从梵蒂冈寄这张明信片，应该会准时送达吧。这一次来到了梵蒂冈，终于可以造访梵蒂冈博物馆，跟参观西斯丁小教堂，一睹名画创世纪，还有最后的审判。可是呢，这个博物馆真的是太多人来参观了，从门口到所有的展馆全部都是人山人海，整个动线的移动就像是好像你赶牛吗？赶来赶去，让人觉得有点浮躁，也不能好好的看展出。之后再来分享这个欧游经历吧。 欧游点点点， 这个是他后来盖上去的章哦，这个什么意思？ 我看我看， 这应该不是原本名，那个红字在写什么？ 红色叫做 Misericordes Sigabat。不知道哎，什么东西啊？ 对啊，他到底要讲什么啊？ 什么啊？记错了？ 可是他还是记到啦， 记到了呀。 因为通常盖红色都让人家觉得好像你写的格式有问题还是什么的。 对啊，对啊，不知道哎。 那你认得出邮票那老头是谁吗？ 某个天主教教宗吧。 哦， 对啊，应该是教宗吧。我猜啦。 好的， 这一周好多明信片哦，也就代表就是我们很快就会把信都回完了。 你那张明信片我看看，这什么裸体哦？ 哎，真的哎， 怎么那么可爱？日本哦，泡汤哦。 哎，真的哎，神之蛇男人。 话说呢，去泡汤就是之前都会还一直问说关于有刺青这件事情，你在日本泡汤到底方不方便？那当然到现在还是会印象说 不行、啊、 很多地方还是不行、 啊、 可是我又常会想说根据那个时代的推进是不是真的会其实会有点慢慢放宽跟放松呢？ 嗯， 刚好前一阵看到我朋友他去东京还是去京都玩，那因为他身上就是有很多刺青的男生， 嗯， 所以那时候他在找关于可以泡温泉的会馆的时候，他还特别去搜寻，就是他因为大部分都会直接明文规定说哦有刺青的人你不能泡汤，所以他还找了一间没有写的没有禁止的，可是没想到是到现场，然后服务人才拿出一张哦这边有一个什么说明书请你看一看、嗯、才发现哈就是刺青的不能下去，所以他就问了一下说嗯真的不行吗，他就说那我方便看一下你的刺青吗，因为可能穿比如说七分袖露出一点， 是 他就说那还是我帮您看一看那个范围大小，他说哦不用了，衣服下面还有很多， 嗯 所以就对方还是觉得哦就真的很不好意思很不好意思，但是还是不行。 对啊， 所以提醒大家我想现在还是十分严格的，就算你上网要去玩了，你查了可能跟我朋友说哦这间没有禁止，你可能还是要去写信问他，可能只是没有把它写出来而已。 对啊，他是没有禁止不代表可以， 嗯， 但就跟同性婚姻是 有点 相像的概念， 或是他已经内化成这不是很理所当然你应该要知道不行的吗、嗯、 所以其实时代变迁、嗯、有时候快是非常快，可是人心的改变很慢、嗯、就是那个想法的转变是非常非常慢速的。 对，而且那时候因为他这篇一出来，然后下面就有很多人回应说他可能因为台湾现在刺青的人越来越多，尤其年轻人，他就说去的时候真的是哦有的很小的去那边他也是想说那你还是你愿意

十一月的瑞士秋高气爽，有满山遍野的黄金落羽松，欣赏马特洪峰、白朗峰、少女峰，体验绵延百里的伯尼纳铁路和一年一度的伯恩声光秀。 那团费呢？ 佛心价来着，每人只要99,900元，全程无自费活动，还可入住五星旅馆。 太阳旅行社02-254-51764，或上网搜寻51764。我要去瑞士， 你还愿意爱我吗？9月6号，张芸京全新大碟抒情主打《等我变了之后》。好耳音乐， 我是韦礼安。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二个小时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他是06+，全世界谁倾听你？我们不管是等你们的电话，或是等你们来信，我们都在倾听你们。 我喜欢最近他跟阿四做的那个， 哇，歌你好新啊！ 遇到什么姗姗来迟的你，好好听， 好长哦，那个歌名， 啊，好听。好，我要回刚刚那个，就是讲到泡汤这件事的日本明信片，里面呢都是裸女，但老板是男的。然后在里面的 里面有三柱吗？ 有三柱吗？没有，没有三柱。你要解释一下三柱是什么吗？ 三柱呢，就是在拥有神之舌的男人这一部日剧里面的一个。 不是不是不是，他不是在这部日剧里面，他是真的日本的温泉文化吧？ 我从来没听过哎。 就是我觉得这一部片应该就是要推广日本的传统温泉文化是什么样子 啊？可是我真的没有听过这个服务哎。 对，然后要告诉大家说，就是其实我们的温泉是泉水水质是什么样啊，怎么样的水质是对什么什么好啊，然后日本的温泉其实在什么深山里面啊，然后三柱是一个怎么样的东西，还有什么泉就是管温泉的那个人有一个名字 title， 有个 title，就管温泉的水质这样子，对，然后三柱是在温泉里面帮忙女性，不是，应该不止女性啦，就是帮忙客人，擦背、浇水、 浇热水、温泉热水， 对，浇温泉水跟打扫温泉的。 他没有肩按摩吗？ 没有肩按摩， 可是他有给他那个脊椎膝盖一顶，然后咔啦咔啦咔啦咔啦这样子， 反正就是三件事情，三件事，好。然后里面这应该是个女汤，里面都是女生，然后有的女生有带小孩，古老的感觉，因为大家的头发都是 绑髻这样子吗？ 对，绑髻，然后穿的衣服是和服，里面有很多是没有穿衣服的人，然后 看有内内吗？ 有内内，有内内，然后在浴池中间好像在打架一样，有人跌倒了，有人滑倒了。有两个人 在浴池跌倒，就让我想到那一部日剧叫什么啊？ 罗马浴场、 啊。洛克人生，哦、辣克人生， 洛克人生什么？トロボの 什么什么什么 key 什么？我完全忘了日文原名了。 为什么会想要跌倒那个？不是应该想要罗马浴场吗？就是撞到头，然后就到现在日本。 我看到罗马浴场没有很有点愤怒， 为什么？ 说不出一种焦躁感，就让我好。就坐立难安这样。 好，这一封明信片来自于小害羞。小害羞在日本的机场写着没有写完的明信片。我听你们节目两年了，我总算写信给你们了。我好喜欢寄和收到明信片，有细心挑选的明信片和手写着在当地的心情。 MM 也是吗？ 是啊， 词穷人写明信片刚刚好，这样子就写完了。挂号，这张是魏哥精心挑选的。感恩感恩，小害羞， 小害羞真贴心。 他这个叫什么？静系邀雪柳风旅服饰会。化名叫做静系邀雪柳风旅。静是竞争的静，系腰很细的腰。雪就是下雪的雪。还是雪柳风旅，应该是雪柳风旅。对， 这封信来自于美姑咪。之前呢，去大阪前在机场第一次 call in， 觉得 call in 需要好大的勇气。首先呢，你要先按下 app 右上角 call in 键， 一键 call in， 拨号之后再次显示号码，问说通话吗或取消，然后你还要勇气，就是再拨通通话之后，你要等待接起电话。我当时因为播歌的缘故，有短暂的等待一会儿，边等的时候想说，是不是回头是岸啊？ 干嘛、 啊？我现在挂掉电话可能来得及哟。但是马克很快就把电话接起来，我整个都逃不掉。回国后再听录音档里自己的声音，觉得很奇妙。原来别人听到的我的声音是这样，有一点点低沉的感觉，然后又觉得自己有点蠢。马克问我几岁的时候，我竟然不自觉的开启防御机制，回答说。是秘密不能说，干嘛、啊？我装什么神秘啊？干嘛、啊？ 我觉得蛮多人的那个潜意识是直接会先防卫的。 干嘛？ 对对对对，尤其就是我不是跟大家分享过，我之前去参加一些就是有趣的讲座嘛、然后那些讲座我都会发现到，因为那个讲座大部分是开给男生，就是教男生怎么样追女生的讲座。然后可能讲师在上面问问题的时候。比如说就算很简单的问题，三加八等于多少的这一种，然后我只要问台下的人，可是台下人就很害羞，他们就 加八， 就他们可能会觉得是不是有诈、是不是一加一你要跟我说等于王的那一种，就在想那些，对吧、还说不是，是等于铁。 那你有回答吗？ 没有，我就十一啊。 我好适合你哦。 不是，就大家都会很害羞，应该说很害怕犯错，然后也很害怕被点到， 很害怕出糗， 很害怕出糗。 你是怕拿我当箭靶，然后你要大家一起嘲笑我之后完成你的那个？ 对对对，可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啊，就是就算答错了就是出糗，那就是一个讲师设计的桥段啊，你就 我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为什么是我？ 对，可能 对对对对对，我只是拿我当示范。 你为什么要用口疾然后来形容这个角色？ 因为 有偏见。 因为最近《云化的月光》里面有一个，他一紧张或是觉得好像要出事了，他就会那个口疾，可是他平常都表现很好，所以当他进宫的时候，他身旁那个说：“你什么都好，就别紧张，你这一就露馅了，你要小心。”这样。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对那个人的防卫机制真的蛮奇妙的，所以就是，因为那堂课在讲 NLP， 就是在讲就是你如果要成功的推销你的东西，或者如果你要成功的让别人听你的话的话，其实你就是要绕过人家的意识， 对，然后那个意识就像一个守卫一样，他就挡在那里，就不让东西进去。 嘿吼嘿， 嘿吼嘿，熊出没，我是医师。 你是不是这支影片的 fan？ 你是不是 Go Go fan？ 这支影片什么 Go Go 什么的吗 ？Go Go 台北啊，还是什么？ 你是 Go Go fan？ 我 Go Go fan 啊。 嘿吼嘿， 好了， 很着迷耶。 嗯，请继续。 好，然后哦，所以不管你是推销员，你是业务，你就是要卖东西嘛。比如说华尔街之狼，我要卖这支笔，你要怎么卖？这样。然后其实重点就是要 让他需要这支笔。 对，那你就是要绕过那个人的意识，你必须要就是逃过那个守卫的防卫这样子。对啊，所以所以有 守卫白白种。 对，守卫白白种。然后有些人的那个守卫可能防守范围大，有些人小，然后有些人。 那像你这样，可会直接在台下回说3+8=11啊？就是那个守卫会很小那一种吗？还是不一定？ 好像也不一定。但是就是如果人家问我问题的话，我不会就是就不会去猜你有什么意图，会直接就是给你答案。 他说。虽然那时候觉得自己很蠢，干嘛要开启防卫机制，而且明明就是他之前写信到马克信箱，自己就已经写得明明白白说我过30岁生日哦，所以这根本就不是秘密，或许是一个人真的是太紧张了。后来在飞机上跟下飞机在关西机场等待时都没有睡觉，直到搭上往市区的电车才昏睡了50分钟，转车去黑门市场吃早餐，点了几样旅人们去黑门市场会吃的，比如说海胆加干贝串加关东煮加生鱼片加豆浆。 为什么是配豆浆啊？ 日本的豆浆喝起来怎么样啊？ 为什么是配豆浆啊？生鱼片配豆浆感觉 好怪哦， 有点违和， 好像会落塞 哎。对， 这就是我们那个农民历底下会写禁止这样食用生鱼片配豆浆，感觉就是很怪啊。 你终于开始想年历啦啊！改了， 我是说农民历， 玛丽出没，开始想年历， 有点妙的组合。买完呢可以到市场内提供的休息区坐着慢慢享用，原本想点海鲜套餐，包括鲍鱼、大虾、扇贝、海胆一次满足，可是分量太多怕吃不完，一个人旅行的麻烦就是大份餐点没人可以帮忙分享。哦，对了，其实旅途中呢还有阿卡内跟另外一个朋友 Kozue 一起，但阿卡内跟同事先到几天跟同事去京都玩了。Kozune 呢比我晚一天抵达大阪，所以第一天的行程就是我一个人走。Kozune 行程比我更爆肝，像我是星期五凌晨去，然后星期一凌晨回，他是星期六凌晨去，星期一凌晨回，现在不就是一天的意思吗？而且打算礼拜一回来直接拉行李去公司上班。台湾人真的是很 蛮蹊跷的，就是出国其实不是应该要放松吗？ 就是，对，或是回来就会觉得能马上赶，就是 我马上上班就要上班。 对，是不是这样会是自己其实觉得很骄傲？是不是？ 好像是 会觉得你看我都可以这样，我很厉害吧？ 或是， 只是这个没有讲出口， 或是觉得一种可能是省钱吧。 就是，你说少请一天的钱， 对，一来就是对啊，就 CP 值要拉到最高，然后我可是认为自己的体力， 可是你这个疲惫要多久才能恢复啊？ 对，就不把自己的体力，不把自己的健康放在首位，就是把钱可能放在前面。 第一天下午3点以前，我就在南坡跟新斋桥间逛街、血拼、买药妆、买衣服，因为早餐吃很饱，午餐就省了。疯狂血拼的时候，完全不会有饥饿感，真的，我真的觉得这个很神秘。一心一意只想说多逛几家，然后下午3点去饭店 check in。 可是呢我不是住南波或是新斋桥附近，而是在远一点的西中岛南方站。哇，我不知道诶，之前是朋友推荐可以住这边。饭店在出车站走路5分钟附近，便利商店还有全家、 Lawson 还有 Seven Eleven， 还有24小时营业的超市，而且就算想吃居酒屋附近还有鸟贵族。 我蛮少看到 Seven Eleven 的， 比较少。有超市真的很重要，我每一次找住的地方都喜欢找有超市的，我觉得逛超市简直比百货公司还要好逛。 饭店呢，比我想象中的传统是使用旧式钥匙，进门之后还要把钥匙你知道插到那个洞洞里面才会有电源。跟我以往住用感应卡开门的 Weekly Mansion， 但感应卡还不是一样要插在洞洞里？ 哎，可是我真的很久没有用钥匙转的，就是你用钥匙开。那时候我去上海住的那间也是用钥匙开，我就看那把钥匙有一种， 这是民国几年啊？ 而且你就会直觉觉得这里面有鬼，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我不知道，因为可能太就是太旧式的感觉。可是它外观就是它又刻意把最外面的装潢看起来很像是我们是新的商务旅店，可是里面明明就不是。 所以里面还没有整修， 就是里面就是小小的旧旧的。就是那一次好像去上海住那间，是我第一次我跟我朋友说我洗澡不想关门。 太恐怖。 我要相信我的第六感。 OK。 大家好，我是舒蜜舒米恩。2016 Legacy 直播演唱会把音乐送到你面前，超过20组音乐人现场演出，透过雅虎 TV 与 KK Bus 直播，随心所欲，想看就看 Legacy， 让音乐与你没有距离。 Four Shining Star 飞碟最爱主打星，10月3号起登场的是方大同。狮子合唱团的音乐吗？下周在夜光家族节目，我们将邀您亲临现场，在 VIP 特区感受狮子的摇滚魅力。 飞碟二十经典台呼回顾。 大家好，我们是南拳妈妈。 me for another guy, that guy who just came out of jail. But I've been told that love is wonderful, and I've been told that life is worth living. As I'm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I see a sign from above. Oh yes, it's an Irish bar. So I sat myself down for a couple of shots, but I ended up with a pot. Oh, but I've been told that love is wonderful. That life is worth living and life is beautiful. Why don't you find me to the moon? 1:21，继续回来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美国民的信手。不过又进了个广告，大家怎么会知道你 有够低档？ 在低档什么？ 不知道，瞬间瞬息万变，就是这个意思。 这就是 不知道这样 会这样情绪大起大落的，然后一下开心一下惆怅的。 怎样？你要说什么？怎样？你说啊！你等一下，你说明白。 嗯，这不就是爱情吗？ 哦。干嘛？ 你以为我要说什么？ 我不知道， 我以为你要骂人。 对，你以为要说就这种就是 笑、欸、这样的白痴 情绪化男人，真的你不能啊！你看不到，就是这样，哇，就很可怕，就这样贬低。 好了，美国迷，美国迷进房了，美国迷进房了，他进房了。房间内部倒是大同小异，其实他进房之后马上补眠。你知道，你知道这么 rush 的人，通常 check in 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补个半小时的眠，然后睡了半小时就惊醒，起床赶快出门去梅田站去 Killing 啤酒的旗舰概念店踩点。虽然不是免费畅饮，可是可以一口气喝到不同特色的啤酒。为什么要去踩点呢？因为阿拉西有代言 Killing 的啤酒啊，所以在出发前看到消息，我就马上把它写到行程内。 啊，对，他们是阿拉西 fan 啦、啊、 ，yes， 他们要去看阿拉西。 东京到东京跟大阪到9月30日之前哦，已经没了 ，sorry， 不然其他人想去也可以去。 嗯， 傍晚的时候，一个人吹着微风，喝着冰凉的啤酒，望着阿拉西的看板，虽然才一杯啤酒，觉得有点喉咙有异。 你在拍广告吗？ 田馥甄不就这样子？有点微醺，尤其又刚好收到朋友 LINE 说，欸，你知道吗，台北在下暴雨，欸，当下更觉得，哦，我在日本好幸福哦。 这就像就是我的朋友他在新加坡工作， 嗯， 然后看到台湾放台风假，是全台放假的时候， 他愤怒哦， 他在脸书上面说我不开心， 真无聊。 我说你 come on， 你是新加坡欸。 我充满正面能量之后又开始疯狂逛街。一个人逛街其实蛮危险的，看到喜欢的东西就想买，也没有人泼你冷水。手上的袋子默默的越来越多，转眼到了晚上9点，惊觉该吃饭了吧。把战利品搬回饭店，再外出到居酒屋，等到入座才感觉真的蛮饿了，吃了好几盘串烧跟啤酒。后来跟朋友说这段，朋友们都说你怎么敢一个女孩子不怕尴尬去居酒屋啊。我自己觉得没什么啊，毕竟平常我本来就一个人很常去餐厅吃饭， 都理得 为什么不敢自己一个人吃饭、啊、难不成没人帮忙喂食就不吃吗？ 来，嘴巴张开。 我更讨厌那些喜欢盯着一个人吃饭的人，那些眼神都很没礼貌。 安装矿山哈， 居酒屋，在居酒屋吃饭的我打开那个手机的 APP 记录，原来今天我走了33000步、哦、话说呢，我是一直到迪士尼、嗯、我朋友都在看那个，我才知道原来iPhone 手机里面有计步器，我一直都不知道 内建计步器。 对啊， 在哪里？我现在就来 看 就在那个健康里面。我好像有一天只走几百步，那个数字超夸张的。 可以看到每天吗？ 还有每天记录啊。 健康在哪里？你 在某一个资料夹里面。 某一个资料夹， 第二页的左上吗？ 第二页 是吗？ 左上 有个 工具程式，原系统程式。 嗯，是不是有个健康，有个爱心的那个？ 有个爱心哦，好，没有在资料夹里。我看看哦，你要说什么？今天哦，今天啊，不要，我看今天，今天走了几步呢？ 几步？ 怎么看得到啊？你今天有走3167步哦？怎么可能？ 为什么不行？我今天有走到快中正纪念堂那边。 啊，对，这个时空重， 你看昨天，你看我昨天走几步？ 昨 他是不是可以把那个时间轴拉大或拉小？ 可以看，好，嘿。 昨天应该超少的， 500步。你就是一个缺乏运动的猪， 好戏虐、哦。 前天600步， 不然你一天走，到底正常人一天，正常上班族一天走几步啊？ 哎，9月17号很急的记录一下。9月17号， 哼， 270步，连300都不到哎、欸、！Oh my god， 上班族好可怕哦！ 哎、欸，我朋友至少都有几千哎、欸。 对，因为你走到捷运站就有一个基本的步数，可是你不用，因为你就从你家 停车场 对、 啊、直接电梯也不用动。 对啊， 嗯， 蛮可怕的。 哎、欸，我在迪士尼也是有走几万步，2-3万的，好不好？ 当然。 好，他说。走了33000步，根本是平常步数的10倍，所以他平常平均是3000步。 22553，迪士尼 那一天啊、喔， 应该是 才22000啊， 对， 比他逛街还少哎、欸。 对， 以扁平足来说，我应该是一个很会走的人吧。 嗯哼。 不过回到饭店梳洗之后，我的双脚还是贴满了修足时间。脚掌、脚背、脚踝、小腿、大腿无一幸免，非得这样贴消除今天的疲惫，明天才能继续走。毕竟要拼3天行程，绝对不能懈怠。虽然旅途中有同行的朋友，但是我还是习惯一个人住。即使住同一间饭店，我也会说哦，可是我要住单人房哦。朋友间还是有很多生活习惯不同，我不喜欢在一整天奔波回饭店房间，还要顾虑这个顾虑那个。单人房的话，我怎么弄乱都没有关系。可是呢，这一点在我第二天回饭店房间的时候打破了。 为什么？ 因为以往我住的 Weekly Mansion 是入住后的备品都不会更换，也不会有人帮忙打扫， 环保的。 可是我忘了这是住的是饭店，出门后会有人打扫，所以晚上等我回房后马上愣住了。我 为什么这么干净？ 而且我出门前的彩妆品是乱七八糟， 谁帮我整理？ 然后都恢复得整整齐齐。就最糗是早上我随便撕下来的那个修足时间啊，全部都扔在床单上。 嗯， 然后他也是帮我全部都摆得整整齐齐，好糗。好，第二天早上跟阿卡内、Kozue 汇合去吃松饼，叫做 Graham。为了每天限量60克的 Premium Pancake， 提早在开店前1个小时去排队。哦，我不是说那个之前有个什么开店。很辛苦的那个日本节目嘛，然后我们不是采访六本木的一间很热门的松饼店，他真的是10点就在排队、 嗯、 而且是大排长龙、 嗯、 是大排长龙。 有这么好吃吗？ 我觉得看起来就是很漂亮的松饼， 买来给我吃。 嗯， 空运来台， 每天早上11点、下午3点跟傍晚6点3个时段各20克。那因为 松饼 你去咖啡弄吃一下不就好了？ 我要吃你那个六本木， 我自己也没吃过，好不好？谁要排队吃那个，很累呢。 六， 那因为他说那个跟一般扁扁薄薄的黄色松饼不太一样，它的是雪花白、超级厚的松饼，每一层大概都有3公分那么厚。 嗯、 光是看就觉得哦，把把弄弄的，好像婴儿的脸颊轻轻晃动，好疗愈哦。 小时候我非常喜欢吃松饼，是家母做的松饼。 怎么那么洋派啊？ 可是那个松饼不是就是美式松饼，不是真的是 pancake， 也不是比利时 Belgium 的那一种，就是有格子的硬的那一种。 不然是怎样？ 它是就是用面粉煎的面粉饼，面粉跟蛋，然后做出来的。然后我昨天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一个很聪明的做法，就是你拿一罐宝特瓶，可能600公升宝特瓶，然后把300克面粉放进去，然后把蛋打进去，然后把水加进去，以前呢就是 水加到满哦。 对对对，以前要做那个饼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拿一个锅子然后这样搅拌嘛，对。然后那天看到那个，昨天看到那个 Facebook， 它就是放进去以后摇摇摇摇摇摇摇摇，然后倒出来煎就可以了。 味道是一样的吗？ 应该是。 小歪厨房上菜了， 我下次要做松饼给大家吃了。 下次你塞那个妈妈在你家，然后他不用正面，他就背面，你就弄好，然后 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办法受得了我这样讲话哎、欸。 至少你又 生一个儿子， 你又没有怪笑。他说单吃也不腻，为了吃这份松饼早起排队非常值得，推荐给马克玛丽，有机会务必试试。下午大家要把握时间逛街，采取有效率的方式，约个集合时间，好分头去逛，毕竟每个人穿衣风格不同，爱逛的店也不同，等来等去反而浪费时间、 yep. 傍晚是这趟旅程的重点，就简称为蓝学吧，阿拉蓝的学习，五个成员会依照各自的主题做实验研究。可能是我跟阿卡内之前有点倒霉吧，我们的位置意外的好，不会太远，又没有被任何人任何东西挡住视线。那为什么说我跟阿卡内前一天有点倒霉呢？因为阿卡内掉了一张新的 Suica 卡，而且刚储值1500，我也是掉了一张储值1000多的 Suica 卡。但最让我伤心的是这张卡片跟了我9年， Oh my god， 是过去成田机场到东京都内 Suica 加那个快速车的套票付的 Suica， 有特别的艺伎图案。诶，我的也是那一张诶。 哇哦， 我的去哪好像借人了。 那个人是谁 忘了。 所以其实你也是不见。 好像不见了。啊，这个套票在2014年已经停售。 绝版。 我只好安慰自己用 Suica 卡来换这个好位置咯。看完阿拉西的活动，本来想去吃一家阿拉西在节目中介绍的新加坡纸包鸡料理。 纸包鸡包纸包鸡包纸。 但我们忘了预约，到现场才发现客满。 包鸡。 果然我们想吃到这家，别人也会想吃到的，就连隔天预约也太满了，只好外带另寻其他居酒屋。好喜欢居酒屋的饮料喝到饱、哦、让人想把 menu 上的啤酒都点一轮。他们的那一个哈密瓜苏打汽水怎么会这么好喝啊？ 带我去喝，带我去、啊、带我去。 你有没有想要去日本？少在那边。 带我去。 好，第三天早上呢，先把行李搬去南部的寄物柜，再开始观光客行程。雨中去了一趟大阪城，午餐吃完一碗拉面，又点了一杯星巴克的 Strawberry Delight Frappuccino。What's this? Strawberry Delight Frappuccino。 草莓星冰乐。 对的。 每次去日本我都喜欢点 Starbucks 点一杯台湾没有的口味，或是看有没有喜欢的随行杯。 那日本人也会讲 Strawberry Delight Frappuccino 这样子吗？ 你说在店内喊吗？ 對、啊、 可是现在台湾都没有喊了， 我也很少听到他们喊。 台湾现在也不喊了， 很久以前就没喊了。 真的假的？ 以前都会说什么焦糖玛奇朵焦糖玛奇之类的， 焦糖玛奇朵一杯 Caramel Macchiato Lord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Grande 什么什么 Caramel Macchiato Lord Grande。 对对对， 现在没有了，很久以前就没有了 啊。 他说下午跟阿卡内集合去逛美国村。让我想到你在冲绳的美国村的回忆。 等一下，你去冲绳不是也去美国村吗？ 我只是经过美国村帮忙买了一些衣服就马上闪人。 烂透了，大家不要去美国村啊。 大部分时间都边走边聊，累了就坐下来吃松饼，然后最后到机场又是一个战争，因为他们低估自己购买能力， check in 之前又量了行李公斤数，根本大爆表，所以到现场整理他们的手持行李。好， 飞行过程中遇到一段不小的乱流，我跟阿卡内对看了一眼，事后讨论，原来那时候我们心里想的事情都是一样的。 怎样？看到蓝可以死了？ 不是，难道我们不只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也要同年同月同日死吗？ 好悲观哦。 好啊，说虽然凌晨的班机抵达，回家睡没多久就上班，但精神意外的好，可能是因为阿拉西的关系，精神能量充饱饱。好的，希望这个流水账游记有救到马克信箱的信 荒。很棒， 你根本就是消防队的那个水柱，砰，超大的， 很棒，很棒， 谢谢你，希望大家多多来信马克信箱。 间谍放送2016 CP 值最高的户外音乐节，为您带来三天超强演出卡司，闻名全球的世界音乐女伶，来自葡萄牙国宝级天籁 Teresa Soguero。格莱美奖得主，来自美国乌克丽丽大师 Daniel Ho， 原名音乐跨界尬流行金曲歌王王洪恩 featuring 梁文音。国内外顶尖演出团队，100顶地球市集帐篷，2016世界音乐节在台湾，期待与您相遇。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常常咳嗽还会喘，喉咙没事常有痰，这些症状要注意。COPD 把你缠 ，COPD 洗虾蜜，慢性阻塞性肺病，说来拗口不好记。有个活动告诉你，一起把它来命名，送礼礼券和好礼。9月19到10月15，上网参加咳喘痰帮慢性阻塞性肺病取名得大奖活动，就有机会获得日本单人来回机票、空气清净机、超商礼券。台湾秀腔及重症加护医学会关心您。 我们的爱相同，因而相同爱着同手记忆中的经典。我是郭子，11月12、13 ATT Showbox 郭恒熙爱相同经典演唱会，9月7号年代售票全台便利超商全面开卖。 嗨，大家好，我是 Penny 戴佩妮。 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宋念宇的《过渡期》，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欢迎大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台地址是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飞碟电台马克信箱收。 好的，这一封信呢就是一开始玛丽说范米的信， 你要点播的歌我们节目的最后 彩虹金刚孙燕姿，谢谢你们。上个星期六呢，趁风雨还没有很大的时候，我跟一位新加坡来的纳粉见面。 纳粉是什么？哦，我居然以为是纳豆粉诶。 哇， 是马丹娜。 诶，曾聪明，还有什么？ Naomi 还有纳维勋。 纳英。 诶，纳英为什么不能叫纳粉，然后叫英粉啊？英粉是什么武当派的派别吗？ 那还有什么娜塔莉波曼？ 哇塞， 娜米耶阿姆罗， 安室奈美惠， 安室奈美惠叫娜粉，好日本人哦。 但是他是马丹娜吧？ 对，是 没有其他娜。台湾亚洲娜很少了。 对，一见面呢，他就跟我说他很幸运，一次遇到两个红胎，因为他说齁，在新加坡几乎没有台风和地震，对，因为赤道地方， 嗯， 然后没有台风，所以他很兴奋。我们除了聊娜姐呢，还有聊一些，哎，如果去新加坡玩的话要注意什么？ 我知道 什么？ 防晒。 诶， 没有，新加坡太阳很可怕诶。 你有去过？ 没有。 为什么讲得跟去过一样？ 因为我就是知道， 我 就是印象中新加坡非常的炎热，然后就是天气太好，好的太过了，所以我就一直很没有 不 想 去， 也不想去新加坡。 哦， 嗯，我那么讨厌太阳。 对啊， 嗯， 但新加坡有赌场诶。我现在对我的， 我 有人 讲新加坡有毒品， 现在怎么可能？新加坡有赌场，但是就是后来我听说新加坡的赌场跟澳门是不能比的，因为就是他们的人啊也没有很多，就不旺，人能进去不多，因为他们设了赌场。台湾可能应该要借镜一下啦，就未来假设马祖或是澎湖，假设博弈条例真的通过，可能要想一下到底要怎么样。同时可以带进 人潮， 带进人潮资金，观光，同时又不让就是本地治安或整个环境受害这样子。因为新加坡的赌场建了以后，它其实新加坡人要进去是要交钱，就是要付门票钱的，本国人要付钱的。 为什么本国人要付钱？ 外国人我很欢迎你进去，就外国人在里面败光你家的家产。非常非常欢迎本国人，我要保护你。本国人进去要付， 这是保护政策啊、哦， 是保护政策。本国人进去要付好像那种4000-5000块台币的样子， 这么贵。 对，就是。 所以如果我是新加坡当地地陪，我带你到了这边，我想说，哦，那你就自己进去玩咯。 是 啊， 就是保护他们国民，因为很有，因为你不会知道嘛，就很有可能你去赌的话，对，赌博是一个也是会沉迷跟上瘾的事情。 嗯。 啊，但是时间不够我讲这个赌博的故事，那我就继续吧。他说例如呢，豆浆在新加坡叫做 豆乳， 很像豆奶， 豆奶。 对，然后呢在台湾是豆浆会配油条，新加坡是油条会配， 我以为豆浆配什么嘞？ 不对，是油条会配什么？ 杏仁茶 配咖啡哦， 咖啡哦， 黑咖啡。油条配黑咖啡感觉好怪哦。 蛮解腻的吧，因为油条很油，只是你的咖啡会浮一层油在上面。 豆花一律要吃热的，配冰豆奶。 配什么？ 也就是豆花要再配冰豆浆的意思。 我必须要摄取这么多蛋白质吗？ 近年有渐渐的开始接受了冰豆花。好，还有新加坡人的饮料都是加炼奶炼乳的，所以都是喝全糖100%。对，因为热带地区好像他们都吃得很甜。 那你去香港那时候喝饮料也都是很甜吗？因为香港感觉很多也都加炼奶，什么鸳鸯那些的。 我去香港没有吃什么在地东西啊。 那你都在吃什么？ 没有啊，就没有特意吃什么东西啊。 微微的。 没有特意吃什么。 如果不想要喝过甜的话，就要选择淡奶，应该就是我们的半糖吧。台湾最常见的冰品是刨冰、刨冰，在新加坡是什么冰？ 雪花冰、 红豆冰。雪花冰是台湾的呀。 红豆冰，谁想到这个答案啊？为什么？没道理呀、啊。 去了以后就知道了。 台湾很多红豆冰很老，西门还有老红豆冰店哎。红豆冰煎还有玉米冰。 哦，有时候你会在某些地方会发现。比如说去日本，发现真正的中国传统，就唐代那种隋唐的东西，是在其他国家保留下来，然后有时候也是啊，可能什么闽南传统或是什么台湾古早味，有时候你可能在南洋马来西亚 被发扬光大嘛， 对，可能在槟城，可能在新加坡看到，哦，这就是我小时候吃的味道，这样子。 你小时候哪有吃很多味道？ 我是说有些人啊、最近有一部电影啊，就是要上映了，就去年不是有一个什么在讲那个弯生回家嘛，然后今年这个要上映的电影就是琉球的阿嬷，然后回到台湾来，然后相聚，然后这个他的日本孙子就跟着一起来，然后看到这些他其实不熟的家人，就不认识的家人，对，就台湾人，然后煮出来这一大桌菜，然后他一吃才发现 跟我小时候 这就是阿嬷小时候煮给我吃，原来我小时候都在吃台湾菜，就是中华料理的那种感觉，蛮奇妙的。还有很多在新加坡没有吐司这个词，因为吐司是英文，所以新加坡的吐司都通称叫面包，这样子。 所以我要买面包就说我要买吐司， 我要买吐司就说我要买面包，付钱或是结账都叫做 买单， 还钱， 哈， 还钱， 哈， 提款叫做 吐钞， 按钱， 哔哔哔哔哔， 按 push，手机叫做手提电话，日出茶太原来是马来西亚的， 哈， 还有他还说新加坡是没有连假的，中秋节不烤肉，下班后全家吃月饼喝茶提灯笼， 哼。 只有家庭日才会聚会烤肉，真想立马去新加坡。 你想去哦？ 啊，范米说他想去。 小说看一半，手机里他的游戏没破关，鞋柜旁谁的拖鞋很孤单，小小的平凡惹出大大感伤，篮球场的韩非的善良，大街上他的手暖的心安，美丽片段演变成了细细观赏，你用一张迷惘把自己拉向黑暗，再爱下去会怎样，没有答案就不要想，人的路不在昨天，一旦频频回头看心就慌，你端着一碗装满遗憾的眼泪拌饭，嚼着心酸却怎么吃也吃不完，握着不放所有他的浪漫，他的冷淡，他 完苦涩的眼泪拌饭，春雨很难，至少让生活变简单，迎着过往会越来越不勇敢。端着一碗装满遗憾的眼泪拌饭，是非一双像筷子剁了折不断，别再打探那些他怎么办他怎么想他怎么样，倒掉把那碗馊了的眼泪拌饭，星光灿烂不会为谁就忘了亮，自己晚 这个你活成这个我，杨丞琳年轮说， 听发出的警告，遇见的眼底仍将燃烧思念，烧毁了我，烧毁了你，为到来的未来， 吴青峰联手打造杨丞琳2016最强个人代表作《年轮说》。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亲爱的，在这网站买隐形眼镜超划算呢，你要不要买啊？ 不行哦，隐形眼镜不能在网络贩售，一定要去有贩卖业许可执照的药商购买有许可证字号的产品哦。 哦，原来网络卖隐形眼镜是违法的，赶快跟卫生局检举。 以上广告由食药署提供。 国际钢琴巨星郎朗，诠释纽约百变风华，《纽约狂想曲》。安德拉戴、赫比·汉考克、丽莎·费雪等人跨界联演，还有台湾贴身歌姬阿令动人献唱。精彩呈现朗朗爵士古典流行的纽约狂想曲 Sony Music。 大家好，我是崔树。 努力让自己可靠，却不知道谁能依靠，这世界满桌佳肴，我但求一个温饱，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55，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周末要干嘛呢？ 这周末啊，星期六晚上有一个蛮酷的活动，我会去。 什么？ 叫做台北 迪迪龙？ 对，是跟台北迪迪龙真的有关系。 是殷红的场子吗？ 不是殷红的场子，是殷红是其中一个表演者，叫做台北白昼吗？还是台北不夜城？范仲淹 哦，我知道，就是什么一整天的晚上， 其实只有6点到12点、嗯，对对对。然后是从巴黎发想的一个有趣的 概念， 对对，在台北的北门那一连串有很多的 venue， 很多的场地，嗯、然后有剧团、戏团、舞团、音乐展演都在那边举办，酷。 为你送的歌曲来自于孙燕姿的《彩虹金刚》，跟你说晚安喽，拜拜。 拜。 那云朵像不像冰淇淋？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杨丞琳。接下来请收听星空飞行。星空飞行 Fly with UFO。 到日落。